这是郑钧1994年的一首《回到拉萨》，这首歌让拉萨成为了很多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不过有意思的是，据说郑钧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没去过拉萨，但是却惊人地写出了去过拉萨的人写不出来的感觉。这依然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香辉，感谢你每天来关注你最关注的这家电台。去拉萨方式有很多，你可以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最大的风险呢是落地之后强烈的高原反应。你可以用50多个小时坐火车，缺点是夜晚你会错过很多的风景，最漂亮却最艰辛的方式呢，那就是自驾了。不管你是走的是滇藏线、川藏线或者是青藏线，许巍的第三极。这个世界上除了有北极、南极，还有第三极，那就是世界的高极青藏高原。不过这个第三极并不是说珠穆朗玛峰而已，更多的是指整个的青藏高原。在数千年历史当中都没有被人惊忧的青藏高原，安然地生活在雪山深处，成为了美丽神秘的地方。那里既有独特的风光，有独特的生活。去过那儿的人跟我说，那不但让你惊喜，更让你流连忘返。我们来听张惠妹《青藏高原》。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我

唱歌的是香港组合 Beyond 喜欢你。虽然从1985年的成军时的五个人到1993年的黄家驹意外离开之后的三个人只有十年的时间，但是他们所创造的影响力和对于粤语歌曲在更广阔的天地流行的深远意义却是一直延伸到了多年之后的今天。事实上在流行就是王道的乐坛，有人愿意在音乐里去追求理想，也有人愿意去走不寻常的路。比如说跟 Beyond 几乎同一时期出道的组合达明一派，在别人还是你浓我浓的情歌的时候，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这样的旋律，送上他们的天花乱坠。虽然同样是组合，但是 Beyond 的感觉跟听达明一派的感觉截然不同。我说的不单单是流行的音乐风格，还有他们通过音乐所传达出来给听者的那种震撼还有思考。从 Beyond 的分分合合到达明一派屡次传出单飞的消息，我们不难发现碰到志同道合的人是很难的，跟志同道合的人相处更难，这也是为什么在如今这个时代组合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吧。今天的陪伴就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一首歌 SHE 花都开好了，明天见。 如果没遇上那么多窗外，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